美丽女子，乱痛痛死心不息，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难逢数次恋某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乃是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漫画写首相恋的故事。 依頼人は11歳の女の子サラちゃんよ。父親が死んで財産争いから親族たちに命を狙われてるんですって。 しかし付き添いの何アキコちゃんな。 ほらほら、サラちゃんは人の心が読めるのよ。スケベな心を読まれ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るのね。 それがどうやら彼女俺を好きになっちゃったらしい。僕ちゃんって子供にモテるのよね。 いけない、私サラちゃんにリョウを好きなこと読まれちゃったみたい。どうしよう。 看透你的心，下集。 嗱，沙罗小姐啊，今日开始咧，你要温习翻啲功课噶啦。 唔知道孟波先生对慧香姐姐点嘅咧？ 哎呀，沙罗小姐啊，你点可以乱咁偷睇孟波先生嘅内心噶？ 喂喂喂，做乜嘢啊？有咩事啊？ 沙罗，你读书啊？真是乖女啦，你喝杯果汁先啦。 沙罗小姐，啊，她做什么呢？好像有点不妥咁啊。 我就说她好像不是挺喜欢我咁啦。 是不是被她看穿了你的内心啊？ 嗯， 沙罗一掂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嚟啦。 咩话？我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嚟？ 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全国棒球比赛嘅球星，相信大家见到佢系边个啦。 同我一齐玩电子游戏机啊！哎呀，哎呀，沙罗啊，食蛋糕啊！喂，系呢本公仔书好好睇嘅，沙罗。哎呀，原来佢真系咁憎我嘅乜？原来我个人真系咁乞人憎噶。 哇，好嘢啊，好嘢啊，真系冇得叹啊！ 我知道沙罗一定好中意食嘅，系我特登叫阿杞子教我整嘅。 沙罗小姐啊，慧香姐姐咁好人，你点可以咁样对佢噶？ 你由得佢啦。 沙罗小姐，等阵啦。沙罗小姐，你唔好咁啦，你出嚟先啦。 咪原来我真系一个咁冷酷无情嘅人嚟噶。而家沙罗佢真系好讨厌我啊，点算得好呢？ 慧香姐姐， 一定系有原因嘅，唔使唔开心啊。 孟波先生用好温柔嘅眼光望住慧香啊。原来佢真系对慧香姐姐， 点啊？冇事啊嘛，慧香。 慧香姐姐， 沙罗，阿杞子，快啲去追佢啊！如果俾佢走咗出街嘅，分分钟会有危险嘅。 我知道啦，孟波，不如你去追佢啦。我只系皮外伤嚟嘅啫，你要顾住沙罗先啦，快啲去啦。 好啦，咁我去追佢。 我都要去追佢先得嘅。啊，咩声咧？好似有人喺天台喎。 点算呢？我整伤咗慧香添，我应该点做之好啊？ 原来你真系喺度啊！ 真的好了，我们个个都好怕你会走出去外面的。来啊，这里很冷的，快点回入房先说。啊，是啊，你都不喜欢我的，你又怎会听我的说话？嗱，俾你嘅，我哋做翻好朋友啊！唔好嬲我啦，翻落去啦。 唔系啊，伟亨，我冇掂到你都感觉到，你内心好温暖啊！我真系完全感觉得到噶。虽然我咁样对你，但系你居然仲咁关心我。 沙罗， 我对唔住啊，伟亨姐姐你好温柔啊，日日都系我自己唔啱啦。对不住啊，对不住啊。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住的，我根本一直都没有怪过你。 其实我都不想用这样的态度对你的，我是不抵得你的嘛。 哦， 我知道你是很喜欢猛波先生的，是不是？ 哎呀呀，你说什么呀？怎么会啊？我怎么会喜欢那个死咸湿佬？你都傻的。 就算是我喜欢他都没用了，赚晒气啫。 伟亨姐姐，你已经跟孟波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了，所以我相信孟波先生也是很喜欢你的，因为这样我才不抵得你啫嘛。 原来你都喜欢孟波啊？不过这样吧，孟波的心是怎样想，根本这个世界就没人会知道。我同佢相处咗咁耐，我都唔知道佢嘅心里边究竟系谂紧啲乜嘢，所以你唔抵得我真系太好笑了。我哋都系一样，都好想知道孟波嘅内心世界究竟系点样嘅。握手啊！我哋而家开始系对手嚟噶啦。不过咧，就算你十年之后大个咗，我都唔怕你嘅。 是咩？十年之后咧，佢条件一定会好过你。 李姐爷， 究竟佢哋两个喺度倾紧啲咩？ 点知道？不过我都讲得啱啦，等我哋两个面对面咁倾下，好容易冇事嘅。 沙罗已经失咗踪五日噶啦，你哋两个究竟做乜嘢噶？ 但系咁，老细，沙罗个保姆揾咗个猛人做佢保镖、啊。 佢条友咩料嚟噶？讲啦。 人哋叫佢做城市猎人嘅，系杀手之中数一数二嘅猛料人马嚟噶。 咁好简单啫，我哋揾一个猛料过佢嘅人同佢冚锅。 哦，系啊，系啊，系、啊。讲到呢一层咧，我心目中有一个人选啊，老细。 好啦。即系去揾个人出马，要几多少钱我都肯俾噶。 系， 呢次我仲唔得咪喂？只要沙罗一死，咁西九条街就由我话事我个世界啦。 同尊少爷， 你系咪好中意沙罗个爸爸？你对沙罗咁无微不至，根本就已经超越咗保姆嘅职责，原来系有原因嘅。 我点会呢？其实我系…… 其实呢位仲信先生都死得几惨，已经中咗毒啦，仲要硬住头皮出嚟俾人影相添。 你讲咩话？ 其实你都好怀疑嘅，系咪？沙罗嘅爸爸好有可能唔系病死咁简单嘅，系咪啊？阿纪子。 系咁，你哋想我杀边个？ 系一个叫城市猎人嘅男人，你识唔识佢啊？ 哦，都听过下啦。 喂，你掂唔掂噶？ 唔会要我杀佢一个咁简单噶。 咁嘅，你又会知道噶吓？仲要杀多两个人噶噃。嗱，有相噶，呢两个人呢，应该就系住喺城市猎人屋企嗰度嘅。唔好问我为乜嘢啊！总言之，你要几多少钱都冇问题。 系咁好。 咁你真系应承我哋咯？ 你哋两个今次揾到我帮手，算执到噶啦。 好， 呢条友啊，佢欠我实在太多啦。你哋今次行征大运，真系识揾人啊！ 咁我哋真系够运咯，嗬？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我哋揾到一个信得过嘅人啦。 夜再新闻图片系喺半年之前影嘅。 嗱，呢张相同你而家嗰张相比较，你觉得点样啊？系咪觉得佢喺半年里面老得好快咧？佢唔系有病先就会咁嘅，由张相里面咧就可以见到佢嘅面色，就知道实系中咗毒先就会咁样嘅。 但系医生嗰份报告明明系话佢病死嘅噃， 你唔俾个医生同佢同谋嘅咩？佢药里面加少量嘅毒药俾佢食，整到佢好似病死咁，咁都好易啫。我相信要伤害沙罗嘅，亦都系同一个人。 其实我都怀疑仲信唔系病死噶啦，但系又冇证据。不过到而家想唔信都唔得啦，太过分。 啊，海怪，呢两个乜水嚟噶？ 我带咗两个好运嘅朋友嚟。 你点我咩？行衰运就真啦。 原来海怪同埋城市猎人系 friend 嚟噶喎，呢次我哋捉虫噶。 啊？哦，乜你两条友仔叫你嚟杀我啊？都算懵得交关啊。 系啊，请佢哋嘅人啊，个名叫做西九条定光。 原来定光啊？ 究竟系咩人嚟噶？ 西九条定光是仲信的哥哥嚟，而家仲信不在度，他就是西九条家第二号人马嚟 啦。又会咁嘅？居然狼到杀死自己的亲生大佬都够胆啊！侄女都不放过添。 孟波，我哋而家点做好啊？ 咁样啦，既然已经知道是哪个主谋，最好直接找他倾下啦。城堡而家被魔鬼占据了，我哋去为公主斩妖除魔啦。好惊啊，沙罗！但系你一味得个惊字，战胜唔到邪恶嘅心噶嘛？你应该听到我哋讲嘅嘢噶啦，害死你爸爸嘅人就系你嘅大伯嚟啊！ 哎呀，唔系你咁样讲噶！ 而家你一定要攞出勇气同邪恶嘅心对抗。如果你唔想失去你嘅嘢，你就一定要咁样做。 你想沙罗小姐佢喺呢个时候点？ 哇！喺呢间屋又会大啲咁夸张嘅，要几耐先至去到大门口噶？睇怕今日之内都可以去到啩？ 咩话？沙罗翻咗嚟？ 系啊，真系可喜可贺啊！沙罗小姐冇事啊？ 点会咁嘅咧？沙罗唔系因为知道呢度有危险先走嘅咩？点解又会翻嚟嘅咧？我睇到新闻，所以佢即刻翻嚟。 你做咩啊，定光少爷？你唔系唔舒服啊嘛？ 唔系，我开心得滞啫嘛。系啦，沙罗喺边度啊？ 系诶，佢而家同阿纪子喺室内泳池嗰度啊。 吓咩话？佢哋喺室内泳池，系咪真噶？吓 系啊， 送到上门添。听住啊！由而家开始，任何人都唔可以入泳池啊！知道未啊？ 啊，系。 呀呼！ 呀！啊，有钱真系有钱，啲泳池水都甜啲嘅。 真系冇得顶啊！室内泳池仲可以见到海添啊！到咗夏天啊，仲可以出沙滩度玩啊！ 你哋两个究竟喺度做乜嘢噶？我哋今次翻嚟啊，并唔系游水噶，激死人啊！ 喂，唔好咁啦，不如你都落嚟同我哋一齐游啦，好嘛？ 唔使啦，我都冇谂过要游水，所以冇带泳衣嚟噃。 我预咗你噶啦，着住佢啦。子 角终于都出场啦。 我睇系啦。 嘿，沙罗，李老师真系好啦，我都唔知几担心你啊。阿纪子，你仲有面目翻嚟呢一度嘅？我一直都甘信任你，你竟然将我侄女掳走，我要叫警察嚟拉你！ 我话冇面目嘅，应该系你先至啱。 渣罗，我嚟啦！其实呢个女人啊，一直都想害你噶。沙罗，你做乜嘢啫吓？ 冇用嘅，喺沙罗面前，你嘅笑容掩饰唔到你内心嘅丑恶啊！啊， 边个系边个？快啲出嚟！ 啊，我输得好惨啊！ 我做咩啊？如果唔系身有屎，使乜惊成咁啊？系咪以为我系仲信个鬼魂上嚟揾你，所以咁惊呢？ 喂，你讲乜嘢啊？我唔系几明啫噃，你哋两个究竟系咩人啊？唔使问，一定系阿基子嘅同党啦。我叫警察嚟拉你哋啊！你哋唔好走啊！ 好啊，到时唔知道边个唔掂呢？呢个答案等沙罗自己去揾吧啦。 咩话？ 好啦，沙罗，你而家捉住我先。 孟波先生。 嗱，沙罗，你听我讲，你而家用你嘅手去摸下你嘅大伯啦。 唔可以咁样做噶，沙罗小姐唔可以再受伤害噶啦。 阿纪子啊， 维康，你唔好阻住我啦，咁做太过残忍啦。 你唔好咁啦，而家沙罗一定要咁样做先至得噶。一直以嚟，沙罗就系因为怕受打击，所以不断逃避，但系咁系唔得噶，你明唔明啊？即使是受了伤，亦都要勇于克服，不是永远就不会成长的了。终有一日，沙罗要承继众信的衣钵，他要做一个坚强的人，这样才可以负起这个重担的。 沙罗小姐， 沙罗，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的，你现在一定要这样做的。你看看我的内心，你由我的内心之中找出你的勇气和决心。 你拿我勇气去啦， 沙罗小姐，我都会支持你的。我感应得到孟波先生、慧欣姐姐还有阿纪子姐姐你们的勇气啊。 做什么在这里自己浸浸啊，快点过来啦，沙罗过来啦。哦，沙罗，你终于都明白啦。佢究竟想点呢？搞咩花神呢？死靓妹啊！ 佢究竟想点呢？搞咩花神呢？死靓妹！ 啊，唔通佢睇穿咗我谂紧乜嘢？ 唔通佢睇穿咗我谂紧乜嘢？我乜嘢都知道晒，系你害死我爸爸嘅。而且仲想害死埋我添！你想一个人独吞西九贴家嘅财产？你买通医生，而喺啲药嗰度落毒，令到爸爸好似病死咁。你又扯杀手，要杀死阿纪子同埋我，系咪啊？使唔使我再讲详细啲添啊？ 啊！点会咁嘅咧？冇可能噶，冇可能噶！ 你见噶？在一个亲切的笑容背后，是一个邪恶的面孔。 你们夹埋的，你们用埋啲旁门左道，唔算英雄啊！ 你到而家都仲咁口硬系嘛？好啦，你即管睇下嗰边啊！ 救命啊，老细！哎呀 你两条 有乜都讲晒出嚟啦。 啊，对唔住啊，我唔想噶。 你哋快啲出嚟，搞乜鬼啊？ 我点解会搞成咁噶？ 你养埋晒嘅全部都系饭桶嚟，下次咧记得揾嗰啲好似我咁醒嘅手下。不过咧，你冇下次噶啦。 沙罗， 万波先生。 做得好，真是叻女的沙龙。好了，你保重啊，沙龙。 多谢你啊，万波先生。 嗱，到你啱着嗰件泳衣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啦。 昔日不改，啊！再见啊，沙龙小姐，阿几子再见。 沙罗小姐，他们两个真的好好人啊。啊， 万波先生，无时无刻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我和他根本就没得比，但是什么困难我都会克服的。万波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慧欣姐姐和阿杰子姐姐都是。是呢，阿杰子姐姐，你是不是被万波迷住呢？ 我想是啩。如果不是悉烈爸爸在先的，我就会揀他啫。不过你放心啦，无论怎样我都不会跟你争他的，你都不想多个对手的嘛，是不是？ 不过我已经输了，我根本就没办法看得穿万波真正的内心世界。 さあ、こんな野郎と結婚できる？ こいつがかすみさんの言い名付けなの？私絶対やだ。 なあ、かわいそうな空飛ぶおしりちゃん。 よし、私が許す。泥棒勝負でたかしを打ち負かしたれ。かすみさんを自由にしてあげてよ。 じゃあ早速特訓だ。 でも気をつけて、たかしってくせ者よ。 シティハンター2、亮は恋泥棒、魔境に秘めた愛の行方前編。 見ないと掟破れないよ。 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冷风骚似恋某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乃是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 陪孟哥写 首相恋的故事。 你话成日要我扮小丑派传单，以为咁就有客喎？啲黐线嘅，要我喺条街度派传单俾客，不如睇下靓女仲好过啦。睬个男人婆都傻嘅，睇下有咩笋嘢先。啊，呢、這个唔啱我。啊，呢、這个都唔错喎，不过都唔系好啱我啫。哇，呢件正啊，啱晒我啦喂。 喂，见唔见到啊？嗰边有个麻甩佬啊，眼金金咁望住我哋喎。 佢呀慳啲呢，冇型冇款。 肥婆奶奶你话你估你好巴闭呀，獅子咁大个鼻。嗯。哦、哇正呀、啊、正呀、啊、呢件正呀、啊。嗯。 好耐冇见呢万波先生。 啊你。 自从上次之后啊我都唔知几想见你呀、啊、我挂住你呀、 啊。啊係咩乜你系你系边个啊？猥琐大道孟波上集。 你究竟认唔认得我啊？ 我有咁多女朋友，一时间好难记得边个打边个噃。 哎呀，睇下嗰边啊，嗰边啊。 健身冇衫，健身冇衫。 待てよ。まさか、君は。 当然我记得你啦，会飞嘅靓女系咪咧？ 啊！ 嗯嗯。 あの怪盗305号のかすみくん、あの頃も可愛かったけどぐっと大人っぽくなっちゃってさ。いやそれにしても奇遇だね、あんなところでばったり。ここは一つ雰囲気のいいところで二人きりに。 嗱今日我啲屋企人全部都出晒去，咁你明啦，系咪？ 啊，明 白。孟波啊，走廊最尽头嗰间房就系我噶啦，不过你五分钟之后先至好入嚟。 啊，你点解？ 仲使问嘅，人哋梗系要预备下噶嘛。一阵见啦。 哇，正啊正啊，真系越睇越正啊！唔使几耐，我就可以同佢疏扶下咯。 祝你好运啊，孟波先生。 哎呀，乜咁耐噶？五分钟在我嚟讲等于五年咁长。时间到啦，我嚟啦！已经过咗五分钟啦，靓女。 啊！哎呀，你点解会变成一个老太婆噶？啊，嘉美， 你见到啦？点啊，嫲嫲？ 啊，你叫佢嫲嫲，究竟咩事啊？ 系啦，我从来都未见过有人可以咁快就行得完嗰条走廊嘅。我哋喺走廊度设咗陷阱，居然对佢一啲作用都冇，果然系身手不凡啊！ 乜头先有陷阱咩？又系噃，件衫烂咗。 好啦，呢个考验佢合格啦。 啊，好嘢啊！孟波先生啊，嫲嫲终于都准我哋结婚啦。 啊？我哋结婚？我究竟咩葫芦卖咩药啊？你叫我入你间房度揾你，点不知又变咗个巢晒皮嘅白野婆，而家又话要同我结婚？喂，你好快啲解释清楚俾我听咯。 你仲未曾过得惯嘅 咩话？家族规矩？ 我哋呢一个家族历代以嚟都系以做贼为生嘅，为咗令到业务继续，所以家规系好严格嘅。其中一条系女仔到咗21岁就要停止做贼嫁人，而佢嘅丈夫系要喺我哋家族之中盗窃本领最高嘅男人，咁先至会得到元老嘅批准噶。咁即系话我根本冇选择丈夫嘅自由啦。 乜咁专制噶？ 呢条家规目的系要保持家族嘅业务，一直以嚟都系咁噶啦。我哋麻生家嘅女仔到咗21岁，就一定要嫁人做臭仔婆噶啦，好大嘥噶。而我嫲嫲就系元老，嫲嫲一早已经帮我喺家族里面找到一个男仔做我的丈夫了。这条家规太过分了，我接受不到啊。现在什么时代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自由恋爱的嘛。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令到家族的元老不再逼我跟他结婚的。只要我找到一个比那个男人有更高的盗窃本领，那就可以跟我的对象结婚了。而我就不需要再受到元老的摆布了。 是咩？所以你就记得起有我呢啲人嘅存在呢？ 是啊，冇错啦。 哦，发达咯！原来你心目中嘅白马王子就系我孟波啊！我真系荣幸啊！ 咁又唔系喎？ 嗯， 我系想你暂时扮住我嘅男朋友，帮我甩身啫嘛，就系咁啦，冇其他噶。 哼，又揾我品？ 求下你啊！我哋系现代人，点可以俾条旧家规束缚住？我又做不到啲乜嘢，所以希望你帮下我咁啫。 咁啦，我都好明白你嘅处境嘅，即管考虑下啦。讲我又讲啊，你个嫲嫲真系几冇口齿噶噃，明明都过咗关噶啦，又唔俾你同我结婚啊，真系唔啱啊。 崇师， 始终你我出马先得啊。 哦，我明白啦。你就是要跟嘉美结婚的人是吧？ 话你知啊，要偷走超级盗贼的老婆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来这里做什么啊？快点走啊！ 是你嫲嫲叫我来的，我顺便跟你打声招呼咁啫。 咩话？ 佢讲得冇错，是我叫佢来的。孟波只不过是过了走廊的机关啫，不过佢的盗窃功力去到哪度，我哋仲未曾知道噶噃。 你好嘛，老太太，你的精神好好啊。 嫲嫲，你叫佢嚟做乜嘢？ 我要试下佢哋两个，睇下边一个系最适合做我乖孙女嘅老公。今日大家见下面先啦，入嚟啦。 当たり前だね。あんな障害物レースで婚約解消されちゃたまらない。 そんな。 とにかく入れってんだ。行こうぜ。 サイバさん。 あのキザ男と君を結婚させるのも尺に触る。ま、任しとけって。 老太太根本就唔使试啲乜嘢。事实上我有一样嘢呢，任何盗贼高手都唔会拥有嘅，冇人可以同我挥嘅。 係咩？ 老实讲啊，揀老公唔係睇偷嘢嘅能力，而係睇下佢有冇嗰种能力先啱嘅。 係乜嘢呀？ 嗱，你听住啦，呢种呢就係我最醒嘅猥琐能力啦。呢、這个咁嘅斯文败类同我边度有得挥先得嘅。 咁好啊。我要令你输得心服口服， 老太太，我想借你隔篱间房用下啫。 哼，我对男人冇兴趣噶噃。 你有胆嘅就跟我入嚟啦，行啦。 好啦，我又睇下你搞咩花神。 孟波先生。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又会这么静的？崇师，你对孟波做过什么来啊？ 没什么啊，我只是跟他谈谈男人的问题而已。老太太，我看这位孟波先生会接受我的挑战。 是啊，那你们两个就以偷窃来一较高下了。时间就是三日之后的黄昏，到时先至讲目标你哋知，明白未啊？ 哼，呢条友啊，始终都系行外人嚟啫，唔使比赛啊，都知道我实赢梗啦。哼，好啦，再见啦。 吓，孟波先生，啊，孟波。孟波，他到底做过什么事啊？你见点啊？吓！孟波啊！ 遇到佢咁猥琐嘅，我真系唔敢相信，我天下第一猥琐老孟波都会败喺佢手上嘅。 只是得三日训练，那就可以做到大道的了吗？神仙都做不到了，是不是？哎，你不要那么开心啦，我们一定会尽力帮你的，这样家规实在太没理由了。 桂香小姐， 哇，做什么这么多哑铃啊？ 哼，我要进行特别训练，我要打赢那条有位置啊。 现在就开始啊？ 好厉害，我对你改观啊。 你看着你啦，我现在一定要利用我的猥琐力量举起这些哑铃为止的。嘉美啊，你定啦，我一定会帮到你的。真的不抵得那条友啊。三日之后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才是猥琐之王。 哎呀，死死包，你又在这里发什么呃风啊？现在比赛偷东西而 已。是吗？现在不是斗猥琐吗？咁样我而家做咩训练好啊？ 祝伊恩啦。 啊，咩咩话？ 好简单嘅啫，我喺市区入边四周围咁走，你喺后面追我，咁咪得咯。但系我行去边，你要行去边噶，唔准走开噶吓。 其实咁样都唔系咁易噶噃。我系外行，你让下我得唔得啊？ 唔得啊，你一定要喺两日之内练到飞檐走壁嘅技术噶。放心啦，孟波先生，你实得噶。 唉，好啦好啦。好啦，咁开始啦吓。 嗯。 喂，你做乜嘢啊？又话开始嘅。 孟波，今日你好似唔系好妥喎，你而家咁嘅样都唔似平时嘅。 哎呀，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咁玩法边度够刺激噶？不如咁啊，如果我捉到你，你俾翻啲 Jackson 我啊，得唔得啊？ 佢果然系受咗啲刺激喎。好啦，孟波先生。如果你捉到我咧，你中意点就点啦。啊，都系冇用嘅，咁都刺激唔到佢啊。 嘉美，系咁我同你唔客 气啊。哇，好犀利啊！咁先至系猛波噶嘛。好啦，开始啦。 咪走啊！嘿！哇！咁抵死！ 孟波先生，我喺呢度啊！ 咪走啊！ 乜发生咩事啊？ 乜佢咁犀利啫？呢条友嘅身手居然同加美有得挥，就咁睇咧，佢小心啲先得。 真激气啊！睇低咗佢添，我睇到几难捉得到佢啦。原来飞檐走壁系咁辛苦嘅。哎呀，原来我嚟咗美树间铺头上边啊！唔系啦，不如落去唞翻一阵先啦。 欢迎光临啊！哦。 咦喂，做咩啊？执到金啊，咁好笑嘅？ 唔系啊，冇嘢。对唔住。 啊！我话喺乜你条友神出鬼没噶，细胆啲都俾你吓到飙尿啊！喂，光头佬，你做咩着成咁啊？而家喺度扮小丑啊？乜你真系想喺度长住啊？你悭啲啦，海怪，咁搞你就想唔执笠都几难啊！啊！喂，究竟咩料啊？你食咗哑药啊？讲下笑啫，唔使咁认真系嘛？ 唔好咁啦，海怪，人哋咁惨啊，仲笑人哋。 我估唔到啊，阿哥，真系估唔到呢个世界上啊，呢个世界上竟然有人会放过你噶。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的？你们没可能会知道 的。现在谁不知道啊？整条街都知道你的衰嘢。 是真的，这个叫崇斯的人还猥琐过孟波，很犀利的。 那个崇斯先生啊，高大英俊又有型啊，我想孟波今次可以收身。 点啊，孟波，我冇点你啩？ 我听人讲呢件事寻晚黑先发生嘅啫，估唔到咁快脆就全通街咯。 肥婆奶奶了啊，又是咁唱我。 哦，乜你喺度啊？你入嚟呢度偷懒啊？快啲跟我出去，我哋再练习过啦。啊 我哋做咩嘢啊？做咩咁望住我啊？冇事吧？你同我定啦。总之今次比赛咧，我实赢紧嘅。而且会所呢样嘢唔系万能噶嘛，最紧要系有热诚。人哋讲咩嘢，使咩理人咁多啊？ 死鸡撑饭盖， 佢真系冇晒斗志感啊！ 咁咪系咯，佢同以前简直系两个人啊！ 系啊，佢呢世人冇乜几可会咁样嘅。 啊，我知啦。崇师一定是想到这一点了。事实上那个崇师一向都喜欢旁门左道，不会跟人硬拼的。 旁门左道啊， 他最厉害就是用催眠术了。 用催眠术？ 是啊，他的功力很犀利的，被他催眠了的人会听他话，这个人很邪的。没错了， 催眠术难道他 是啦，孟波梗是中了他的催眠术啦。 他令到孟波以为自己不够他猥琐。 如果不是，哪有人叻得过孟波才得的？ 是啊，没人及得孟波的猥琐嘢的啦。 做乜我哋咁肯定啊？ 咁先有说服力的嘛。 原来是这样的，我哋咁嘅西装友，哪有可能醒得过我猥琐大王才得的？ 哼，似乎呢招使得啊。 崇师， 哎呀，佢就系嗰条西装友啊！ 用埋晒啲咁嘅旁门左道，居然仲够姜揾到上门添，系嘛？虽然我唔想整污糟我只手啊，但系今次我真系忍无可忍啊！如果我唔教训下你，我仲系人嚟嘅，死啦！ 你唔使嘥料啦，你根本打唔赢我嘅。 你做咩啊？啊？ 咩嚟噶？系啲乜嘢嚟噶？哎呦！你呢个时候仲睇埋呢啲咁嘅嘢啊？孟波， 点解我一啲反应都冇？ 冇错啦，我个催眠术已经令到你冇晒猥琐嘅能力。如果你失去咗猥琐嘅能力，仲可以斗得赢我嘅话咧，咁我同你解咒。 乜咁啊？ 咩话？我啲猥琐力量俾佢抢走咗啊！ 受けた依頼はやり遂げます。 もうまるっきりパワーがないんだから、鏡を盗み出すだけでしょ。簡単じゃん。 簡単すぎるよ。ばあさん何か企んでんのかな。 案ずるより有無が易し、もう勝負は始まってんのよ。まずは行動、さっさと行け。 シティハンター2、寮は恋泥棒、魔境に秘めた愛の行方後編、 見ないとパワー戻んないよ。 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冷风骚刺乱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到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陪孟波写首相恋的故事。 覚えてる？あの空飛ぶお尻、セーラー服の麻生かすみちゃん、なんと女子大生に成長して俺の前に現れた。 泥棒一族の掟で嫌な男と結婚させられるのを拒むため恋人に仕立てられたわけね。 催眠術使いの男タガシと泥棒の腕比べを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やばいよ、暗示をかけられた俺は肝心のもっこりパワーを人質に取られてしまった。 もっこりパワーのない量なんて、 もうもっこりできない。 猥琐大道孟波下集。 亮、起きなさい。いつまで寝てんの。 やだ、疲れてんの、りょうちゃん。今日の特訓はパス。 特訓したくても無理よ。かすみさんがいなくなったのよ。ほら、起きろ。 ダメ。これ以上彼を巻き込むことはできない。私のわがままで、これ以上サイバさんを苦しめることは、私が諦めれば済むのよ。 你话你肯应承同我结婚，所以要我同嗰个孟波解咒啊？原来系咁。 系啊。 你都对佢几好噶喎？你知嘛？我仲以为你一直都当佢系解除婚约嘅工具嚟添。 呢一层你唔使理咁多啦，你肯唔肯啊？ 冇问题。 真系嘅？ 但系我有个条件啊。点知你系咪点我噶？攞翻啲甜头先。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系边个？ 好彩我呢把唔系刀嚟啫。如果唔系，你个鼻一早已经唔喺度啦。 你呢条友仔系几时入嚟噶？ 孟波先生。 我哋翻去。 但系我哋 仲有一日嘅啫，要争取时间练习噶，行啦。 孟波先生， 喂，咪走啊！你条友啊，咁啊想走啊？ 你想同我斗系嘛？等听日先啦，系咁啊。 你搞乜鬼嘢喎，孟波？只要我肯嫁俾佢，咁咪唔使拉埋你落水咯。 乜你为咗咁咩？ 吓！ 其实最重要嘅咧唔系呢啲，而系寻求乜嘢系正确。你嗰啲家规太守旧啦，所以你唔应该就咁放弃嘅。 系啊，但系 你应该相信我啊！我应承得你啊，一定会完成任务嘅，因为呢啲系我嘅专业精神嚟嘅。 孟波先生。虽然崇师精于催眠术，但是他的身手很普通的啫。平时的孟波神不会输给他的，但是孟波现在没有神武器，咁 讲到尾都是因为没了猥琐的能力啫。他都是衰硬的了。 嗯， 要帮下他手先得啦。 喂，好嘛，你等咗好耐啦，老太。 咁耐噶，我哋啲元老已经等得好唔耐烦噶啦。 哦，咁讲法，呢班老嘢就系公证人嚟咯噃，系咪啊？而老太你就系团长嚟啊？ 哼，好嘢喎，我仲以为你条友仔冇胆嚟呢一度添。老太太，请你讲下比赛嘅方法先啦，好嘛？ 我而家就话俾你哋听，今次比赛要偷咩嘢啦？就系呢一样，有一家人专门做镜嘅，屋入边有一块好似呢块咁样嘅镜，边一个首先偷到呢一块镜嘅就边个赢啦。 乜就系咁咋？咁咪以个借货啦。原来你所讲嘅比赛就系咁简单嘅咋？ 但是嫲嫲你 呢块镜将闪电的光反射到天花啊！ 孟波啊，你睇乜嘢啊？ 哦，冇啊！ 嗱，块镜系咁噶，你认住啦吓。 好啦，呢场比赛可以开始啦。 等阵先，点解忽然之间唔见咗加美都有嘅？ 做咩啊？而家见少一阵都唔得啊？咪唔放肆喎！ 嘉美， 哇哇哇，正啊正啊，又系呢件紧身衫啊！ 嘉美啊，你做咩着成咁样啊？ 嫲嫲，我有一个请求啊，孟波始终系行外人啦、啊。单对单似乎唔系好公平，所以我希望嫲嫲你俾我帮孟波手啊！ 咩话？唔可以？ 但系 我就冇咩所谓啊！佢的确系需要人帮下手嘅，同行外人比赛咧，我总系觉得冇咩瘾嘅。而且佢哋两个联手都唔可以赢到我嘅话咧，咁嘉美或者会死心塌地嫁俾我嘅。 咁好啦，既然你都话冇咩所谓嘅。咁我就尽加俾你帮孟波手啦。 佢好似好抗拒我咁啊！当我谂到迟早可以占有你咧，我就会好兴奋。 好啦，而家开始。嘉美，其实我很明白你的心情的，但是家规始终都是家规。 喂，孟波啊，你要跟随我才行的， 还不用说的。肥婆奶奶，你都没见那么久还是那么正、啊、哎，这样眼打死都值得了。 哎呀，你不要这样啦。 我明白啦，孟波丧失咗猥琐能力，所以嘉美就用呢个方法嚟刺激佢嘅。只不过佢哋两个咁搞法似乎太过啲噃。 哼，要我偷件咁嘅嘢，话用咩意啊？呢场比赛啊，我赢紧噶啦！ 你条友上次唱我唱得咁过瘾啊啦，唔俾翻呢只炭下对你唔住啊！ 你都算大正故啦，又似你啊！居然俾啲香蕉皮我踩，先到个炭炭腰。不过就算你出咩蛊惑啊，你都冇办法赢到我嘅。从今之后，城市猎人孟波就冇晒猥琐啦。 今次呢场比赛似乎内有文章喎、 啊。点解呢？ 我哋盗贼家族。规定不可以为自己去偷人哋嘅嘢噶，要受到委托先至会偷一件指定嘅物件，而且仲要系有理由嘅添。但系今次嫲嫲竟然要我哋去偷一件咁样嘅嘢，真系奇怪。 嗯，系咧，嘉美啊，你到底知唔知道麻生弥生系边个嚟啊？ 麻生弥生，佢咪系我嫲嫲咯。啊，系啦，孟波，你点会知道噶？ 嗯，哦，阿水呢？ 房入边嘅， 嗰块 吓， 哎呀，又会挂得咁实都有嘅， 孟波，嚟啊，揽住我，快啲啊！ 做咩啊？ 孟波 啊！大剂啦，俾崇师条友催眠过，而家冇反应添。啊！ 你仲喺度等咩啫？嚟啦！ 哎呀，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唔掂啊，唔掂啊，我实在忍无可忍啦！哎呀，哎呀，呀！猥琐啊猥琐啊，我要做真正的猥琐佬啊，嘉美过来啦。 裁判さん、もうこれが勝ちしたの？ いや、君のおかげで。 え？孟波啊，哎呀，点解会咁样噶？ 照咁睇嚟，你似乎中咗崇师嘅催眠术喎。你一睇嗰块镜啫，就失去咗理性，系咁揽住我。好彩就系因为咁而令到我正常翻啫。嗯？块镜唔见咗嘅？ 果然冇估错啊，一切都喺我掌握之中啊！呢块镜就属于我噶啦。哼，冇人可以抵挡到我催眠术嘅，加美好快属于我噶啦。 你咪走啊！你实在太可恶啦！孟波先生，你做乜嘢啊？快啲去抢翻块镜翻嚟啦！放开我啊！ 我哋根本就唔需要追嘅。 吓？我呢次弊啦，俾间屋嘅人发现咗添。 好啦，咁你快啲走先啦，我留喺呢度仲有啲事要做。 你仲留喺度做咩啫？会俾人拉噶。 冇事嘅，你即刻翻去拖延时间，等我翻嚟啦，走啦。 孟波先生， 嗰条友睇怕都系俾人拉上差馆啊！老太太，咁等法冇咩意思嘅啫。今次嘅比赛好明显我已经赢咗啦。 你讲乜嘢啊？系孟波揾到嗰块镜先噶，你只不过系用催眠术抢咗去啫嘛。 冇错啊，但系你哋估唔到我会出催眠术呢一招，系你哋嘅疏忽啊！ 哎呀，你 加美啊，崇师嘅讲得好啱。 哦， 咁好啦，既然孟波唔出现，唯有当个弃权啦。呢场比赛可以下判决啦。 咪住先，各位好嘛， 孟波先生。你搞乜鬼噶？咁耐先翻嘅，激死人啊！ 格美，唔使咁嬲嘅，呢场比赛赢嘅系我先至啱。 吓咩话？你而家先至翻嚟，居然话系你赢吓？ 你话你自己赢啊？有咩理由啊？ 因为呢场比赛并唔系比试偷嘢嘅技术，就系咁简单啊。 嗯。 啊咩话？ 喺我未解释之前。首先看看一样嘢先啊，崇师攞块镜过嚟先。 咩话？你唔好玩嘢啦，想拖时间啊？ 细心啲睇清楚啦，你哋睇下块镜喺墙上边嘅反光。 咩反光啊？ 啊？咩有啲字喺度嘅？但系点解镜里边会有字喺度嘅咧？ 系块魔镜啊！ 镜， 嗱咪喐啊！ 啊！原来啲字喺镜底度啊！ 呢块镜系特别制造嘅，光由镜反射出嚟就见到字，正面睇就乜都见唔到。呢种镜就有咁嘅效果。 但系你点会知道噶？ 全靠闪电啦！比赛之前，老太太将块镜平放喺台上面，当闪电反射到天花板，出现相同嘅文字，所以呢块镜的确系同老太嗰块一样嘅。 好嘢，咁都俾你睇到啊！ 果然好醒目。 咁点啫？总之我偷到块镜啊！呢场比赛就应该系我赢先系啱嘅。 到而家你都仲未明白，其实呢段文字系一首诗嚟嘅。 咩话？诗嚟？ 奔流的河水遇到石头定会分开，而分开之后又会再次汇合，又几有道理。河水遇到石头一定会分开嘅，但系分开之后又一定会汇合嘅。呢一首系讲爱情嘅诗，讲出恋爱路上一定系有离离合合嘅。孟波先生，原来我哋根本唔应该偷呢一块镜噶。 吓咩话？ 呢一块镜一定系属于一个饱受分离折磨嘅人噶。佢希望同爱侣重逢，所以就做出呢一块镜出嚟表达心愿。但系对佢嚟讲，呢块镜比自己嘅生命更加重要。我哋做贼嘅，亦都要对得住自己嘅良心，所以唔可以偷块镜噶。孟波先生一早就知道块镜嘅意义，所以就冇偷到。 咁即系话今次呢一场比赛，其实系想试下边个理解我哋嘅行规啊。 嗯，虽然系老土啲啫，但系事实上系咁啊。 你失败咗啦，崇师，你竟然忘记咗我哋家族嘅家训。你唔止唔可以做家味，而且我仲要将你逐出家门添。你即系喺我面前消失啦！ 点会噶？点可以咁噶？ 孟波，你做得好好啊，竟然睇得出偷窃嘅真正意义。好啦，我哋好欢迎你成为我哋家族嘅成员啊！ 诶，等阵先，其实我边有资格做家美嘅丈夫啊？老实讲啊，家美不过系为咗同崇师解除婚约，先请我嚟帮手嘅啫。 孟波先生， 仲有一件事添啊，呢块镜咧背后有一个秘密添嘅。好明显，拥有呢块镜嘅嗰个人好想同自己嘅恋人重逢嘅。而老太太，你有一块一模一样嘅镜，点解呢？而且你手上面嗰块镜上面写嘅字有些少分别，点解会有老太太你嘅名喺度嘅呢？ 啊！ 答案就只有一个，就系、是、以前你曾经同家族以外嘅男人恋爱过。但是由于你们的家族家规所限，你只有跟这块镜的主人忍痛地分开。我禁前才回来，就是留在屋里面跟一个男人见面的。不过很遗憾，男主人在很久之前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临死之前都没有忘记到你。当时他抱着这块镜不停地叫住你的名字，屈屈而终。我之所以知得咁清楚，是因为这个人的样子讲给我听的，因为他太过思念你了，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再结过婚。 我的眼泪应该早就流干晒噶啦。 佢仲有一个遗言添，佢话虽然你哋永别，但系希望呢两块镜有重逢嘅一日。对唔住啊，提起你嘅伤心事添。但系既然流干咗嘅眼泪会再流，咁你尝过嘅苦果唔会忍心俾你嘅孙女步你嘅后尘啩？我知道你不会的。 孟波先生， 孟波你好嘢，看住你啦，我要用解不到的催眠术令到你永远都丧失了猥琐的能力。孟波你去死啦、啊 黐线嘅，你招试过咁多次，我仲会领你嘢咩？ 啊，大剂啦！呢种催眠术冇得解噶，你自己攞嚟死咯！ 嘉美 啊，咩啊，嫲嫲？ 你真系冇鬼用嘅，你嘅心竟然俾嗰个猥琐佬孟波偷走咗啦！ 啊，点会边度系呢？ 你一偷咗嘅嘢一定要偷翻嚟嘅，呢啲系我哋嘅家规嚟嘅。 啊！ 你偷到孟波嘅心先至会翻嚟见我啊！呢啲亦都系解除婚约嘅条件。 啊，嫲嫲啊！ 如果我当时有你而家嘅勇气，咁就好啦。 就是这样的了，如果我偷不到你的心是不可以回去的，所以我决定留在这里做散工，方便接近你偷走你的心嘛。 哈哈哈哈，孟波你是好东西啊，又困到个女仔啊， 希望你们多多关照啦。 好啊，关照就无谓啦，不如你给一些酬劳过我先还好啦。 哦，没得谈，我要偷走你的心先。 想要酬劳嘛，等我送个大彩你摊下啦。 啊，我唔要大彩，我要加比啊。 你个死仔妈唔好走啊。I won't go to Kentucky. 家に招かれちゃった。 だけど何なの、彩子さんの周りの人たちって。 外車姉さん指詰めとくれば。 やっぱ人気集団。 あやちゃんってね、亡き4代目の未亡人なんだって。まだ19なのに。 依頼受けたくないけど、この雰囲気じゃ 下手に断れ。指詰めよ。 どぎゃー、勘弁してください。 シティハンター2、19歳の未亡人スケッチ美人に心の恋人前編、 見ないと指詰めよ。 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冷风骚似乱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似大枝，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陪孟哥写首相恋的故事。 我最喜欢就看望远镜的了，因为周围的人会令我产生很多联想，真的很得意的。哎呀，好犀利啊。他知道我在睇紧佢，不过如果他真的知道我睇紧佢嘅话，哎呀，点解唔见咗佢嘅？ 初恋十二岁上集。 今日你又冇嘢做，混混噩噩咁过日神啦。我嘅宝贵青春就系咁样一日一日浪费咗啦。哎呀，冇青春嘅人啊，当然系冇所谓啦。 劲啊劲啊，打破三万分啊，新纪录啊！我果然啊打机天才啊！我盲波玩咩都咁劲抽嘅，连我都服咗我自己啊！ 我真系冇气再去话佢啦。有嘢又唔去做，一日到黑就挂住打机，迟早啊打坏脑，变成个废人咁啊！嗯？又是那些闪光噃，诶，孟波啊，是什么闪光来的呢？ 喂，紧张关头你不要跟我讲嘢得不得啊？ 一个星期之前我已经发觉到的了，每日这个时候都有闪光的，是对面那座大厦的。好像什么信号咁的，不知道暗示什么呢？喂，你看看哦， 我要吹一阵啊。 你去哪里啊？有古怪噃。想想下，孟波在这个礼拜以来每日都在这个时候出街的，跟他讲出反光的事又不抽不睬，难道跟反光有关？果然有古怪啊，那些光就是在这里传来的，当然有些衰东西瞒住我们。住宅喎，呢个死仔包啊，好似要同情人幽会咁啊！情人，我唔系啩？唔会嘅，一定唔会嘅。呢度咸虫，边度会有人偷啊？ 系， 你嚟咗啦。 你话你点可以唔理三七廿一系咁冲入嚟噶？你咁样会吓亲个病人噶。 啊，病人啊， 我就嚟俾你激到断气啦！成日都咁冲动嘅。 吓啊！你咪系 哦， 你系孟波细佬咧，你个名叫慧香咧，系咪啊？ 哎呀， 好犀利啊！你又是好像孟波那样在窗口飞入来。我知道了，孟波没告诉你他来这里呢。哎 呀，是女人来的。是呢，妹妹啊，你怎么会知道我这么多事的？ 因为我成日用望远镜看着你的。你们来探我呢，我真的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哎，孟波啊，是什么葫芦买什么药啊？ 什么事啊？做什么这么吵啊？家姐。 啊，这个是你家姐来啊？ 肥婆奶奶。她的名字叫做木原小玲。早排她遇到意外令到下半身瘫痪。一得闲就用望远镜周围看，这些是她唯一的娱乐来。后来有一天她望到我们屋企，她见到我们很悠闲地生活，令到她的心灵得到少少的安慰。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他是没有恶意的。 那你发觉他装我们之后，于是就来这里找他了。 嗯，其实呢，我跟他一样不是那么得闲，所以就来陪他聊聊天，跟他解一闷。 那些闪光就是暗号来的？ 是啊，那些闪光是阳光照射到望远镜的镜片反射出来的。 既然是这样的，你老老实实地跟我说就行了，做什么要瞒着我才行的？赞令我起疑心啊！ 搞错啊！乜都要讲俾你知嘅咩？ 男人婆鬼咁八卦，烦到痹啊！ 呢个盲波啊！ 喂，等我嚟问翻你啊！ 吓？ 你头先啊，为咩咁嬲走上嚟找我负气啊？啊，我知啦，梗系客观噪定啦。 你唔好乱讲啊！啊，系啦，你啊，为咩要话俾人知我系你细佬嚟啊？你讲啊！ 哦，呢个系咁嘅，因为你太过爽朗啊嘛，所以先令到小玲误会啫嘛。 你个死仔包啊！既然佢误会咗，咁点解你唔讲俾佢知啊？ 对唔住咯。 我最讨厌就系住医院噶啦，因为住喺医院嗰度咧太过闷啦，而且一啲意思都冇。可以翻屋企休养咧，真系好开心啊！而且咧仲可以识到孟波先生同慧香姐姐添。我咧一直都有个幻想噶，就系可以同孟波先生、慧香姐姐三个人一起喺公园散步。不过孟波喺窗口跳入嚟嗰阵咧，吓咗我一跳啊！就好似注定咗嘅缘分咁啊！慧香姐姐，你又系咁样入嚟，所以我先至以为你系孟波先生嘅细佬啫嘛，真系好对唔住啊！ 唔紧要嘅，其实我都俾人误会到惯啦。 哎，孟波先生做乜嘢噶？系唔系做秘密警察之类嘅嘢啊？吓？秘密警察呢？ 你点解咁样问噶？ 因为佢可以由窗口跳入嚟，普通人咧根本做唔到嘅。而且咧，佢嚟呢一度，梗系以为有敌人用望远镜监视佢啦，所以就嚟呢度调查清楚咯。佢平时咁灰鞋，其实系用嚟掩饰身份嘅，系咪咧？系咪我估中咗啊？吓！ 原来佢想象力咁丰富嘅，估中咗一半啦。小玲啊，孟波只是一个大厦的管理员嚟嘅啫，并唔系好似你所讲嘅秘密警察啦。 真系嘅。不过咧，我知道有一个人咧，佢系侦探嚟噶。 吓？你所讲嘅就系呢个啊？ 系啊，佢成日都企喺度望住呢一边嘅。 望住呢边，咁呢个人有古怪喎。 嗰个人一定系想侦查一啲我家姐嘅事啦。 查你家姐？点解啊？ 因为有个好有钱嘅男人见到我家姐之后一见钟情，所以咧就请咗个侦探嚟调查我家姐嘅资料啦。嗱，我话就系咁啫。 又系喎。 如果是真的话呢，咁我家姐就行大运啦，仲可以打劫埋我添啊，嗰阵有排摊啊。 不过嗰、那个男人真係有啲唔妥。是吧，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 你看不看到啊？是你们家啊。 看得很清楚啊。孟波搞什么鬼呢？啊，他在我间房里搞什么鬼呢？哎呀，死人咸湿佬啊，真是卑鄙无耻啊。小玲，我有些很紧要的事要回去，一阵再回来啊。 是啦，不知道今天晏啲孟波会不会来呢？家姐今晚要加班，好夜至翻啊！ 你放心啦，我收到信号就即刻叫佢过嚟啊！拜拜。 好啦。是侦探，他做什么呢？ 连我嘅嘢你都夠膽打主意，你呢排俾我打得少啊？嗬 我睇下啫嘛。 你啊，仲要喺度摊几耐啊？差唔多时间要探你嗰位公主噶啦。 唔去啦，唔去啦！我而家身受重伤，而且佢家姐要加班，今日见佢唔到噶啦。呢只杰 果然系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个死仔包实在太过令我失望啦！ 冇啊冇啊！我叫醒你做大姐啦！你睇下，佢仲未必信我，我使乜咁快过呀？ 哎呀， 冇命 系喎，奇啦！点解咁耐嘅咧？正话先叫佢俾信号我噶，吓、嗰个男人， 佢成日喺度望过嚟呢边噶。 嗰个男人总系有啲唔妥嘅，唔通阿孟波？ 你是什么人？你来做什么？ 唉，激气啊！ 好了，现在已经没事了。嗯？这个伤痕是枪伤来的吧？佢冇事啊，吓亲嘅啫。你去斟杯水俾佢饮先啦。 啊系， 嚟啦，小玲，我扶你入房睇下先。你小玲， 行开啊！唔好过嚟啊！ 小玲，你做咩？ 点解小玲会咁唔好彩嘅？ 而家都未曾知道嗰个人点解会袭击佢。喂，系啦，我有一件事想问下你，小玲身上嘅伤痕究竟系点得嚟噶？我睇嗰啲似乎系枪伤嚟噶噃，而且子弹仲未攞出嚟。令小玲下半身瘫痪嘅系咪呢粒子弹？ 系啊，呢件事已经系半年前嘅事嚟噶啦。当时小玲同班朋友仔玩完，因为已经好晏。所以他们走捷径入了个地盘里面。 怎么行的？一早讲好的了，怎么可以这样的？出来找食最重要讲个信字。我有讲错吗？喂，做什么不出声啊？做什么啊？喂，不要啊，不要啊。 行咗啲咩 命运，粒子弹穿过个男人身体，再射中小玲，仲留咗喺佢脊髓里边添。神经受到子弹嘅压迫，所以佢下半身。如果要攞翻粒弹头出嚟，咁佢脊髓神经就会受到好严重嘅创伤。 原来系咁样嘅。 不过医学界发展咗新嘅手术方法，下个礼拜小玲就可以做手术噶啦。如果手术成功嘅话咧， 就可以复原，可以行得翻啦。 嗯，原来系咁嘅。呢件事我都听过。喺呢次事件里边，被杀嘅系黑帮首领。事发之后，有一个帮会嘅人涉及呢件事而全部落网。发射呢粒子弹嘅手枪亦都揾到。 系咁，咁样讲法，似乎同寻日件事无关嘅噃。照我睇，可能系个神经佬做嘅啫。 照睇就唔会啦。如果是神经佬，实会大吵大闹嘅。佢今次好有计划，我认为呢个袭击小玲的人可能会再次喐手嘅。唔得，呢度太过危险啦！你哋两个一于搬嚟我嗰度住住先。 你哋两个系啊？ 我哋啊嘛，我哋系正义嘅朋友，一定会帮你哋嘅。 乜嘢正义嘅朋友啊？仲有啊，你知唔知道小玲会点样谂噶？佢正话俾你吓亲，未必肯跟你翻去嘅。 嗯。孟波先生， 哎，小玲，乜你醒咗啦？ 吓，系啊，我醒咗。 真的不好意思啊！头先嗰支不过是玩具枪嚟嘅啫。 你讲大话，我知道是真的，你俾我睇下，俾我睇下。我唔再惊啦。头先咧，我真的好惊噶，但系原来支枪喺孟波手上咧，我就唔惊啦。因为你唔会用佢嚟做犯法嘅事，你系个侦探嚟噶嘛。 真系好嘢喎，咁都俾你睇得出嘅。冇错啦，我呢支枪咧就系用嚟保护你嘅，系专用嚟打啲坏人噶。而家呢度好危险噶，一定会再有坏人嚟呢度伤害你嘅，所以我而家要带你一个安全嘅地方。 去安全嘅地方啊？ 去我屋企啊！ 哇，好啊，好啊，好啊！我终于都可以同孟博先生一齐啦！ 好啦，咁我听日嚟接你啦。 吓，听日啊？唔制啊，我要而家就去。 而家去？而家好夜噶咯噃。 我都唔怕黑嘅，好夜啊！好嘢，好嘢，好嘢，好似发梦啊！ 佢真系坚强。点啊？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啦，好啦，我哋行啦。终于都可以搬去孟波先生屋企住啦！我行咗好耐噶啦，梦想成真啦！各位啊，继续收睇下一集啊！ 始まる時が止まった 刑事がやってきて文句言うのよ。小勢ちゃんたちを勝手に連れ出しちゃ困るって。 何おっしゃる、最後には了解取ってるぜ。 こっちは大事な手術控えてんだから、変な言いがかりはよしてほしいわ。 もしかしてヤッコさん、弾が摘出されると困るのかな。 なんで。 だからさ。 だってあの事件の犯人ってもう捕まったんでしょ。 シティハンター2、夢見るように恋したい12歳天使の作戦後編、 見ないと困っちゃうぞ。 发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冷风骚自恋某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 ，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阿哥话我是留心都大似大枝，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 回望过写首相恋的故事。 对不住啊，哥哥，咁耐先至嚟拜谢你，眨下眼又过咗两年啦。一日最衰系孟波啦，累到我一日忙到黑啊，连识男朋友嘅时间都冇。我下次嚟嘅时候仲未有着落嘅话，你就一定要揾嗰个衰人要咗我先至得啦，算系益咗佢啦。哎呀，哎呀，个死仔包，连拜山都冇嚟正经，又唔知躝咗去边啊！哥哥啊，要有个衰人喺度搞三搞四，你要帮我搞翻佢啊！ 十九岁的寡妇上集。哇，正啊正啊，有个靓女喺度啊！哇，木村真系救晒老友啊，但系我揾到件咁省镜嘅，真系抵石嘅。哎呀，唔使问啦，梗系木村私人醒俾我嘅啦。 你哋系 原来你系勤泽太太啊，自己一个人嚟拜山咩？嗬， 真系啱啦！我哋老细有啲嘢想话同你倾下嘅，所以佢咧特登叫我嚟请你去嘅。 但系我冇嘢同佢倾，真系唔好意思。 喂，唔好走啊！我老细话一定要见你噶。 放开我啊！ 系啦，乖乖地跟我哋翻去啦。 救命啊！ 喂，你哋咁搞法好唔尊重我噶嘛？ 哇， 点啊，小姐，你冇事啊嘛？ 我冇， 冇事就好啦。系啦，小姐啊，喺呢度识到你真系有缘噶啦，不如去饮杯咖啡啦，好嘛？ 我 靓仔啊，你玩我哋系咪啊？ 咩话？玩你？系啊，我玩你啊，玩你啊，玩你啊，咁啊点？我绝对唔可以俾人阻住我识女仔嘅。 你有罪！ 啊！点解啲人走嗰阵咧，梗系讲呢句说话嘅咧？ 唔该晒你啊！ 乜说话啊？点啊？你嚟拜呢个墓噶？ 系 勤泽大助啊！等我睇下先，死于1988年，59岁，佢系唔系你爸爸嚟噶？ 唔系啊，佢系我嘅丈夫。 啊！系你嘅丈夫嚟啊？59岁。喂，我睇到好后生啫，你唔好话俾我听你系老太婆啊！ 我今年19岁，我识我丈夫嗰阵时，只不过系读紧高中嘅啫。我哋两个人认识咗冇几耐，就擦出咗爱情嘅火花啦。我而家谂翻起，个心都仲卜卜咁跳。 啊！ 我哋识咗半年啫，喺亲戚朋友嘅反对声之中，终于结咗婚啦。 啊！ 但系佢一向嘅心脏都唔系几好嘅。 我哋行完婚礼之后，佢嘅病就发作，应该好好庆祝嘅结婚纪念日，结果就变成咗佢嘅死忌。 咁后生就做咗寡妇，丈夫仲喺结婚嘅日死咗，啊，咁啊，即系仲系处女嚟？ 哦，对唔住啊，我系唔应该讲埋啲咁嘅嘢嘅。 冇所谓嘅，我自我介绍啊，我叫做孟波， 我叫做芹泽玲子。 玲子小姐系嘛？你知唔知头先嗰两个系咩噶？你讲俾我知啊！ 啊，佢哋啊，不过好似有个人要对你不利喎、啊！啊，小心啊！ 你死性不改噶，拜我哥哥嘅时候都居然喺度挂住识女仔系嘛？你对得我哥哥住啊？ 你成日都误会我噶，我只不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啫嘛。 你快解释啦、啊，你老嘢，我知道晒啊！ 大家姐。 正一啦， 做咩啊？你两个想点对付我大家姐啊？我知啦，你哋一定系大利根人顶啦。 阿米姐， 你哋两个够胆啊？等我送你哋两个上西天啦！ 正一，我而家叫你停手啊！哎呀，正一啊，你误会咗佢哋啦，佢哋唔系大利根嘅手下嚟啊，正话系佢同我解围噶。 啊，我正话见到大利根嘅马仔架车经过，所以好对唔住啊，我实在太鲁莽啦，竟然对恩人咁无礼。系咁好啦，我向你谢罪，我斩咗手指尾俾佢啦。 哎呀， 唔好啊， 正一啊， 站 落啦，快啲阻止佢啊！ 哎呀，唔好啊，大佬啊，唔好啊！ 你讲开我啊，我讲得出做得到噶，哎呀， 大家知我阻止你噶嘛？ 点知啊？ 又大家姐啦，又斩手指，又有名贵汽车坐，唔系嗰挺人啩？ 仲使讲嘅，啲钱唔衰攞嚟衰啦。 大家姐，你翻嚟啦！ 果然系，系咁，玲子小姐佢嘅死鬼老公，咁咪即系吓？关东地区吉祥组第四代嘅掌门人芹泽大佐，哇！呢、這个老到岌岌下嘅老嘢，竟然可以娶到个靓到晕嘅中学生，恨死我啦！ 饮茶啦，唔使客气啊，随便啦。 系，唔该晒， 唔该晒啊。 系啦，呢位先生，请恕在下冒昧问一个问题，呢位先生大名系咪叫做孟波咁呢？会唔会系绰号城市猎人嗰一个孟波先生？ 嗯，估中晒喎。 哦，果然系。 佢就系城市猎人。 大家姐，呢一次梗系帮主有灵，保佑我哋顶啦。孟波先生，我求下你帮助我哋吉祥组重振声威啦，好嘛？ 正一，你系想？ 当我喺墓碑见到芹泽大佐呢个名嘅时候，我就应该知道会系佢嘅咧。佢系关东第一大帮嘅帮主，被誉为帮会中嘅大哥大。不过喺佢过咗身之后两年。本来是他部下的大利根就另起炉灶，还想吞埋你们的地盘。很多人都知道头先那两个就是大利根派来的手下，想捉玲子回去的。 是啊，没错啊，事实上他们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求你帮下手阻止大利根班人对付大家姐，我求下你了。 正一啊，你怎可以这样讲说话的？孟波先生，佢有好多事做，佢好忙噶。我哋内部嘅事，应该由我哋自己嚟解决先至啱嘅。 但系咁样， 孟波啊，我哋唔好应承佢啊，同黑社会做事冇乜隻数噶咋。 你讲咩话？我哋系黑社会，你唔好侮辱我哋喎、 啊。哎呀， 唔好意思啊，既然你有恩于我大家姐啦，系咁咧，我就还翻一个礼俾你啊。 哎 哎，做咩啊，大家姐？ 我咩事啊？ 放开我啊！放开我啊！ 放开啊！ 我要还只手指俾佢啊！放开我啊！ 咁点算好啊？ 要咁睇呢单 case， 我点推都推唔甩噶啦。 其实我好反对你帮佢嘅，而且你嘅出发点无非都系想乘机揩油啫嘛。老实讲啊，孟波，如果你真系想帮玲子小姐嘅，你应该去叫佢即刻解散咗呢个帮会，咁你就真系帮佢啦。嗯，你做咩唔出声啊？ 是啊，是孟波叫我坐在这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的。哎呀，估个死地爆，有事想作怪，去了哪里呢？玲子在哪里啊？她在哪里啊？ 大哥姐现在是啊。 一定啊。玲子而家好危险啊，冲凉房在哪里啊？ 喂喂，冇啊。 喂喂喂喂，银子啊，做咩啊？ 大佬， 静一先生，玲子有危险啊！ 吓，大家姐有咩事啊？ 要阻止孟波先得啦！ 呢次真系老猫笑苏啦！ 唔怕老实讲啊，呢个陷阱系用嚟装嗰啲装大家姐冲凉嘅人嘅。其实呢个陷阱从来都未曾用过嘅，孟波先生你系第一个啊！ 真系激死啊！差少少就成功噶啦。 好啦，今次我哋唔追究啦，下次再犯嘅话，你就要斩手指噶啦，孟波先生。 咁啊，唔好问呢啲咁嘅嘢嚟玩。哇！原来呢度有个咁大嘅公园噶，我喺呢区住咗咁耐啦，从来未发觉到嘅。 哎，好舒服啊！ 我就喺呢一度识到我嘅丈夫。呢个公园亦都系吉祥组嘅物业之一嚟，佢系公开俾人嚟游览嘅。我先生话呢个公园系我哋吉祥组嘅宝嚟，唔可以破坏佢嘅。但系大利根嗰班人就要打呢个公园嘅主意。佢哋班人无恶不作，为求目的，咩都可以做到出嚟噶。 照你咁样讲，唔通你系为咗保护呢个公园，先至继承你先生嘅事业，做吉祥组嘅大家姐？ 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但系我嘅理由唔系咁简单嘅。呢啲树系代表咗我丈夫嘅爱，无论对人对物，我个丈夫都系呵护备至嘅。由佢嗰班忠心嘅手下嘅表现就知道啦。所以我一定要做一啲事，先至会安乐嘅。虽然我个丈夫系死咗，我哋阴阳相隔。但我对他的思念仍然是好像一个火球那么炽热的。 玲子小姐，她好像我。我也是没办法忘记自己的哥哥，才做孟波的助手。 啊！更加大错先生啊！大佬，我保你大，你千祈唔好吓我啊！唔敢啦，孟波以后都唔敢啦，唔敢啦。 嗯， 系啊，系啊，乜原来系幅画嚟咋？ 你入嚟做乜嘢啊？而家好夜噶咯喎！ 我想嚟保护你啫嘛，因为我系你嘅近身保镖嚟噶嘛。 哎呀，真系辛苦晒你啦！为咗保护我，搞到你冇觉好瞓添。 唔好咁讲，呢啲系我工作嚟嘅。吓、啊？呢啲画全部都系你画噶？ 系啊，我玩下嘅就唔见得人嘅。 哇，仲话玩下，幅幅都好有水准啊！咦？呢、這个？这个不是你丈夫来 是啊。 哦，哎，这幅又有啊。嗯，幅幅画都有他在这里的。 是啊，我的丈夫他很喜欢大自然环境的。所以当我见到一些很漂亮的自然风景的时候，我就会将这些风景画下来然后送给他的。其实我这样做真的有点傻。 嗯，是啊。终于都俾我揾到幅冇你丈夫喺上面嘅画啦噃！ 本来我系谂住用呢幅画做我哋结婚周年纪念嘅礼物噶，可惜而家赶唔切啦。 到底系咩理由呢？ 自从大利根班人向我哋挑战之后，正一同佢班手下就唔放心我出去啦。呢幅画画多一日就可以完成噶啦。 仲差一日啫咩？ 啊，呢个真系大好机会嚟噃！好啦，听日我一于陪你出去完成呢幅画啦，好唔好？ 啊，但系 放心啦，嗯。 大件事啊！大件事啊！ 咩话？大家姐同孟波唔见咗？ 系啊系啊！ 死咸虫啦！大家连想作反噶嘛？ 点可以咁噶？如果俾大力跟班人见到，就会有危险噶啦！ 只要有孟波喺度，就唔使惊噶啦！而家惊系惊孟波噶 是咁啊，快啲去揾佢哋啦，如果有咩事嘅话呢，我哋十隻手指都唔使要啦。 定啲嚟啦，静一先生。我一早已经估到会係咁㗎啦，所以预先装咗个追踪器喺孟波度啊。 哦，喂、哎。 而接收嘅装置呢就放咗喺我架车度。无论孟波去到边，我都一样会知嘅。 哇，咁好啊！ 三郎先生啊，唔该你去停车场嗰度揸我架车嚟啊。 只不过我啱啱经过停车场嗰阵啊，唔见到你架车喺度噃啊。 啊，呢度果然系好风景嘅、啊、话。 我哋就咁走咗出嚟，怕唔怕噶？ 如果俾佢哋知道，就实出唔到嚟啦。你都明白噶。 但系咁样会令佢哋好担心噶、哦。佢哋真系好关心我噶。 我知佢哋好关心你，其实大家都好希望你可以快啲完成呢幅画噶。 啊，系咁，我要尽快完成佢，翻去先得啦。 诶、哎，冇冇冇，你慢慢都唔迟噶，喺度过夜都冇所谓噶。 啊，点解你咁样讲啊？ 啊，冇冇，既然幅画咁重要啦，要慢慢画先得噶嘛。嗯，而家冇人可以阻到我哋嘅咧，系一个千载难逢嘅机会。我要玲子同我投入大自然嘅怀抱啊！啊，玲子，呢啲咁嘅画有冇好画啊？趁住我哋而家孤男寡女，我哋一于喺大自然之下疏乎下，仲好过啦。嚟啦嚟啦，玲子嚟。佢、啊、竟然将全副精神集中晒喺幅画度，佢而家真真正正投入咗大自然嘅怀抱。可能同佢丈夫讲紧心事，算数啦，还定而家仲早啫。嗯，八九十，竟然有十一个人喺度啊！好，佢静静行动先得，唔好阻住玲姐喺度画画。 画你中唔中意啊？啊，好对唔住啊，我净系挂住画画，你系咪觉得好闷呢？ 点啊？画好咗啦系嘛？我点会闷呢？你睇下有咁多人陪住我玩，兵花人同我玩得几开心啊！ 啊，孟波先生， 啊，大佬。大佬啊，大佬啊，大家姐啊，大家姐佢翻咗嚟啦！ 大家姐， 大家姐， 大家姐， 大家姐， 哦，系啊，你哋喺度等我翻嚟啊！我做咩啊？ 你喺外边冇咩事发生啊嘛吓？点啊？又冇咩到啊？ 哦，我会有咩事啫？我冇事啊！点解你会咁样问我嘅？ 啊，冇，如果冇咩到咧，我就放心啦。系咪好攰咧？ 你啊，你想去边度啊？你个变态佬啊，有冇做过啲咩事啊？ 喂，我乜都冇做过、啊。有乜好做啊？ 孟波， 今日嘅事咧，我哋唔再追究，但系以后就唔好擅自带我哋大家姐出去啊！大家姐系我哋吉祥组嘅首脑嚟，佢有咩事嘅话咧，我哋好难向死鬼帮主交代。 系咯系咯，所以我咪做佢嘅近身保镖，日夜保护住佢咯，唔啱啊！ 就系因为有你日夜保护佢，先至有危险啊！ 冇错啦，孟波，你中过一次陷阱，衰过嚟噶啦。 是啊，以后都不会有人再相信你的了。 孟波，你真的没用啊，老实说啊，点衰晒我们的男人啊，你以后啊要检点啲啊，好嘛。 乜你份人咁鬼古板噶，你咪话我话你啊，其实你自己够心思思想装下玲子小姐啦，系咪先？ 啊，仲使讲嘅啊，男人咧系要克服呢样嘢，咁先又可以做到大事嘅。你这番说话是死鬼帮主讲的，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 算了，大家都是男人，我是最明白的，千万不要死顶，很容易谷爆的。 正一大佬 啊，什么事啊，文次？ 我们已经冲了张相出来了。 啊，真是的？ 喂，好嘢，好嘢， 喂， 究竟是什么相这么巴闭啊，抢得这么紧要啊？ 哦，是偷影大家姐的相来咯。 偷影的？哎呀，梗系正嘢啦！你班友仔啊，原来嗰个假正经其实猥琐过我啊！吓，即系都唔系出肉相嚟嘅。 边个话系你谂嗰啲相嚟啊？我哋唔会对大家姐起呢种邪念嘅，所以根本系唔会偷影佢出肉嘅相。但系为咗令到佢哋可以更加了解大家姐嘅为人同埋个性，所以就偷影咗呢张相啦。 不愧系我哋嘅大家姐啊！ 大家姐笑得好甜啊！ 啊，呢班友仔都唔知系咪男人嚟嘅，见到啲咁正嘅女仔都无动于衷啲，又 知唔系？ 城市里边人孟波， 冇错，有佢喺度左手左脚，我哋好难落手捉嗰个衰女噶噃。大力根先生，而家点啊？ 嗯，就咁睇嚟，我哋而家同佢硬冚啊，冇乜着数。 唔通我哋放弃个公园咩？ 正春才，我大力根要得到嘅嘢，一定要得到手嘅。不过喺咁嘅情势之下，力敌冇乜着数，我哋可以自取噶。 咁即系点啊？ 我哋只要将支持嗰个衰女嘅嘢变成冇价值嘅嘢，咁咪得咪咯。 内心は辛いのよね、きっと。 早く僕の愛で幸せにしてあげたい。 また呼ばれする気？コリンやつ。 俺は彼女に未来を教えるために体を張ってんの。 それをの、 大変よ、リョ。彼女の公園が放火されたの。 なんだって？ 思い出の場所が灰になっちゃうよ。 シティハンター2、19歳の未亡人、スケッチ美人に心の恋人後編。 見ないと燃えちゃうよ。 找美丽女子，乱动惊醒。 为了心愿，周身法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揾艳遇，有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难逢数次恋谋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ET 话我知 ，Ben Be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陪孟哥写首相恋的故事。 我未醉嘅，我未醉噶，我仲可以再饮过噶，嚟啦，饮啦饮啦饮啦，不醉无归嘅。哎呀，乜嚟件咁正嘅嘢啊？陪我饮杯嘢咧，好唔好啊，妹妹仔？ 我 交个女仔出嚟。 嗯？点得啊？我约咗呢个靓女先噶噃，你叫佢？哇！使唔使翻啲咁嘅嘢嚟玩啊？哎呀！ 你冇事嘛？ 啊！估唔到，原来我咁胆得噶！炸弹惊魂上集。 咁乱噶，激死啊！呢个盲波又出嚟饮到烂泥咁翻嚟啦，哎呀，抌到成条楼梯都系衫啊！仲要人同佢执手尾添，哦，呀，有件咁嘅嘢喺度嘅，系私物啦，啊，佢唔通系盲波？ 真的没得弹啊！ 盲波，你喺度搞咩鬼啊？ 你讲乜嘢啊？ 你仲喺度扮懵啊？ 昨晚啊，真系瞓得好啦。 你到底系边个啊？点解会喺度噶？ 是你昨晚 带他回来 的。我决定跟你一刀两断，我现在不捞了。 哎呀，肥婆奶奶，你说我怎会一点印象都没有，他是谁呢？ 说明先，我走了你要负起一切的责任。 什么责任啊？ 我已经准备好早餐的了。是面豉汤啊，你喜不喜欢啊？ 我喜欢喜欢，怎会不喜欢，我乜都无所谓的。 那就好了。 没什么理由的噃，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的？不过这么正是鬼蛋啊。啊，是啦，靓女，你啊，你究竟叫什么名啊？ 哎呀，乜你咁快唔记得㗎？ 哦，我昨晚饮大咗咋嘛。杨子好似唔係喎。英子九尾子。尤美。 唔係呀，係落尾呀，我叫高原落尾呀。 啊，係呀，落尾呀，落尾呀，我记得啦，我记得啦。啊，係啦，咁你打算留喺呢度几耐呀？ 盲波啊，你真係呀，昨晚又话收留人哋嘅。 系咪唔得啊？ 唔系，你梗可以留低啦。 好嘢啊！ 系咧，落嚟啊！寻晚你喺我张床嗰度瞓啦。咁我哋有冇做过啲咩咁啊？ 有啊，做过啲好开心嘅嘢啊！ 嗯，做过啲好开心嘅嘢，唔系啊嘛？究竟系咪同我做噶？哎呀，如果系咁啊，走宝啦！点解我一啲感觉都冇嘅？不如咁咧，我哋再做多次咧，好唔好啫？ 唔得啊！我食完早餐咧，仲要打扫地方噶。如果你想玩咧，做完嘢先啦，好唔好？ 嗯，算啦。而家咁近城隍庙，我迟早都有机会嘅。你方走咗去咩？ 四人盲波，我走咗出嚟揾都唔揾下我啊！杰基啊，睇住嚟咧，我话过今次点都唔会翻去噶啦。 呢个男人竟然系人渣，社会嘅寄生虫啊！ 咁你又讲得啱啊！ 梗系啦，我系国防部长所讲嘅嘢啊，梗系唔会有错啦。 咁样你想我点做啊？ 要点做啊？唔使我讲到明啦喎，你系专家嚟噶嘛，自己谂啦。 咁黑仔都有嘅， 你冇咩事啊嘛，快啲抹干佢啦，唔系好易冷亲噶。 冇事啊，冇事啊，系咧，唔好打扫地方住啦，不如我哋揾个地方 happy 下先咧。啊， 咁点得咧？你啲地方啊，平时俾嗰个女工打扫得咁干净，我又点可以偷懒噶？ 遗香，女工。 好啦，我哋可以 happy 下啦。 啊，是真不是啊，是这样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命咩？ 你啊，快点穿条长裤先啦。 啊，乜家阵兴穿长裤来 happy 的咩？ 你啊，昨晚明明答应过我说今天带我去游乐场玩的。 我有这样讲过咩？ 四人盲波，那个女人有什么好啊？我看你们开心得几耐啊。哎呀，我忍无可忍了，我不给你颜色你看都不得 的。昨晚我是不是真的跟他背过来呢？ 你做什么？ 冇，我越看你越靓啫嘛，睇见你嘅侧面就中意你嘅前面，睇见你嘅前面就中意你嘅后面啦。 系咩？你有时都几英俊嘅。 真唔真噶？ 嗯，唔猥琐嗰阵咯。佢嚟啦！ 快啲，扣好安全带佢。 啊！ 快啲啊！大剂啊！ 咩事啊？ 被他转了弯添， 他最厉害就是教脚的了。不过后面那架车是什么来头呢？ 一定是我爸爸做的，他这样做是想我立刻回到他身边，所以用这样的手段来捉我。 没可能，刚才那些是反坦克炮来的，打中连命都没 有。我爸爸这个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都做得出的。 咁你爸爸究竟系咩人嚟咁巴闭啊？ 我爸爸咪系高原行一郎咯。 咩话？咁咪即系国防部长？ 孟波啊，我求下你啊，唔好俾我爸爸捉我翻去啊！你帮下我啊！ 靓女叫到点话点好啦。 多谢你杯咖啡喎。 哦，唔使啦，系中意饮多杯啦吓。 多谢晒。唔通系 我系高原啊！ 欢迎啊，国防部长，请入嚟啊！ 要你抽时间嚟，真系唔好意思啦。 冇乜点好啫吓，由局长你亲自接见我。系啦，有咩事啊？ 我哋东京区发生咗一件非常之唔寻常嘅事，牙子啊，你讲啦。 系，首先请你睇下呢封信先啦。 嗯，吓， 系乜嘢嚟噶？ 系啱啱收到嘅勒索信。野上牙子啊，你将内容读出嚟咧。 系，至日本政府，我哋喺东京市中心放咗个原子弹。你哋要听日下午五点前将1000亿 yen 放入我哋嘅户口，否则后果我哋唔负责任。黑军团 系黑军团啊， 系啊，首领叫做谢娜，佢系一个国际恐怖犯罪集团。 谢娜系个女人嚟噃， 传闻佢一个女人嚟嘅，但系就从来都冇人见过佢。根据情报，呢、这、一个女人嘅性格仲系非常凶残添。而且保安局已经查到，谢娜同佢一班手下已经嚟咗日本开始活动添。 咁讲法，佢哋话喺东京放咗原子弹，系咪真嘅咧？ 仲未证实到，但系唔可以话冇可能嘅。 野上牙子啊，打开个箱俾国防部长睇下。 系， 呢个系佢哋啱啱送嚟嘅原子弹嚟， 系真嘅吓。 咁你又唔使咁惊嘅。这个原子弹是假的，没有元素在这里，只是一个模型，体积是真的炸弹的十分之一。不过我们研究过，这个模型的结构和真的是一模一样。 这样说即是说他们有能力制造原子弹了。 这班黑军团没事做不出的。 哎呀，晕啊晕啊！ 喂呀！喂呀！好得意啊！ 梗系啦，我专业人士啦。 专业啊？ 嗯，你唔知嘅咩？ 唔知啊。 唔系啊嘛，你唔系知道我嘅身份先至肯接近我嘅咩？ 你嘅身份啊，你系射击选手嚟嘅。 嗯，咁啊，即系唔系另有居心啦。 系啊，冇个。 系咁，你即系真心真意中意我嘅咯噃。既然是这样，给我嘴翻啖先啦。 你 唔好啊，真啊，搞边科啊，你已经是我的人噶啦嘛，攞命咩？ 冇啊，我哋咩事都冇发生过啊。 果然是啊。 对唔住啊，我。 算啦，唔好讲咁多，快啲跟我嚟。听住啊，伏低唔好伸个头出嚟啊！ 点解啊？吓， 伏低啊！ 唔該。是不是太过爱我所以才要杀我啊？ 是啊，我爱得很刺激的。 哎呀，没有这么正的东西益我啊，这些这么刺激的爱我喜欢啊。 是吗？ 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好刺激啊！等阵， 放开我啊！放开我啊！万波先生啊，放开我啊！ 停手！ 啊，万波先生， 原来是海怪同美树，我知啦，原来是你用反坦克炮嚟偷袭我嘅， 系我嘅工作嚟啫， 即刻放咗落尾啊！ 唔使旨意啊！ 我哋今次系受咗洛美嘅爸爸所托，由只野兽手里边救佢出嚟嘅。 哦，边个系野兽啊？ 就系你 咩啊？死光头佬啊！我究竟有咩得罪你啊？咁样唱我？ 诶，洛美啊，呢一个人啊，一见到女人就流晒口水，成只野兽咁样噶啦。 喂，大佬啊，你唔好乱讲啊！我咁耐掂都未曾掂过呢个女仔啊！做咩啊？讲笑咋嘛？ 洛美的爸爸委托我哋，叫我做低你的孟波， 做低我呢、這个死光头佬啊！唔该你用下个脑咧，好唔好啊？整一大嚿衰嚟噶，你以为呢件事真的会咁简单咩？ 嗯， 真正嘅野兽系另有其人嘅，嗰班人要杀死洛美啊！ 真系嘅， 哟呵！喂，孟波，哎呀，冇人喺度嘅，系我啊，我系丽香啊，慧香，喂，孟波，冇人嘅，等我仲特登买咗支酒嚟添，吓，慧香，你喺呢度啊，我买咗支靓酒嚟同你哋一齐饮啊，孟波呢？做咩啊？你做咩嘢啊，慧香？ 啊！慧香会搞乜鬼咧？ 好啊，咁我即系去同委托人倾下先啦。 唔该晒。 哇，乜咁人齐啊？ 孟波，你对慧香做过啲乜嘢啊？ 做过啲乜嘢啊？你讲乜嘢啊？乜佢翻过嚟咩？ 正话佢嬲爆爆咁走咗出去啊！ 都会咁嘅？ 喂，入得去未啊？ 海鬼，呢、這个女仔， 哦，我瞓醒就见到佢噶啦。喂，淡定啊，佢哋系我朋友嚟噶。 我知道啦，原来系为咗呢个女仔。 快啦，屋里面有计时炸弹。 咩？ 我带你出去先啦，快啲。 吓，嚟啦，快啲走。 佢今次梗系好嬲啦， 嬲到爆炸添啊！你睇下成间屋都炸到烂晒啦。孟波啊，你快啲氹翻佢啦！孟波，嗰、那个女仔 吓，洛美，追佢！ 等阵，我跟埋你去。有一件事我想你帮下我。 喂，等埋我啊！唔好等低我啊！ 原子弹？ 冇错啦，黑军团喺东京市放咗个原子弹。你一向都最清楚呢带嘅环境嘅，我想你帮我查一下。 系黑军团， 系一个秘密嘅恐怖组织，首领系一个叫做谢娜嘅女人嚟嘅。 首领系个女人， 咁我知啦，海怪。如果我冇估错嘅，追杀洛美嗰个女人一定就系谢娜嚟。 系咪啊？吓， 头先个女仔到底系咩人嚟噶？ 嗰个女仔就系国防部长高原幸一郎嘅女。我已经买了两张去美国的机票了，以后我们可以在一起的了，放心吧，洛美。你们不可以走。什么人来的？你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帮你们的人，现在洛美被一个神秘的人追杀着，知不知道？洛美一定是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秘密的。牙齿不要动啊。 孟波， 他们的动作很快的， 今次认真好看了。 中心地へ仕掛けた原爆を盾に容赦なく政府を追い詰めるブラックアーミー、謎の美女セイラとの対決はもう避けられない。だが俺はセイラを撃ちたくない。セイラは香りなんだ。早く目を覚ませ、香り。お前は操られているんだ。シティハンター2、さらばハードボイルドシティ後編、 見ないとさよならよ。